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荷把锄头在肩上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居小唱，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乡间的小路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